傻傻两个人，笑得多甜。 我们忙的时候呢，虽然很累，但是忙完了会觉得特别的畅快舒服，很有成就感，觉得自己做好了一件事情。而闲的时候呢，虽然觉得挺舒服的，但是闲的时间长了，心就会慌了，因为你觉得这些度过的时间是没有意义的。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好的习惯，让我们在我们的自身当中安居。闲下来的时候，让自己的时光过得有意义，忙碌的时候也要学会忙中偷闲，让自己好好的呼吸。 从自觉放弃了爱情开始，洗去一首首歌仿似一声声仿似，唯独爱过痛过才能知。忘掉，当我觉得找到未来，你却说我已失去不少。在夜阑人静以后，烛光都再没情调，是否可笑？过去了的一分一秒，有你分享过的，才感到重要。对酒当歌的心谁人知，难道要我告诉我自己知，洗去一首首歌仿似一声声讽刺，难道这个世界无人知，独个归家的心谁人知，从自觉放弃了情开始，洗去一首首歌仿似一声声讽刺，唯独爱过痛过才能知。在夜阑人静以后，烛光都再没情调，是否可笑？过去了的一分一秒，有你分享过的，我才感到重要。对酒当歌的心谁人知，难道要我告诉我自己知，洗去一首首歌仿似一声声讽刺，难道这个世界无人知，独个归家的心谁人知，从自觉放弃了爱情开始，洗去一首首歌仿似一声声讽刺，唯独爱过痛过才能知。 踩着的刻骨铭心，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？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，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， 今天看了一个演讲，他说你应该去鼓励而不是去表扬孩子，鼓励孩子的努力，孩子会更加努力的，培养孩子成长型思维模式，当他最终取得了一些成绩的时候，你让他自己去评价好了，自己去感受自己的内心好了，感受自己的成功可以增强他的价值感，学会去认可别人的努力，鼓励别人的努力，他会因为你贴上这个标签而认为自己就是这样的人，更应该做这样的人，更加努力才对。 Thank you. 像个孩子，那么任性的想要寻找美丽他乡。你像个孩子，那么倔强着路尽头过不去的高墙。像个孩子，闪着的泪光，沉默着看向远方。美丽的幻想是生命的花，想要绚丽，想要深情绽放。你一定要是一个孩子，任夜风吹不动你的坚强。我为你包扎心伤，任大雨黑夜彷徨，按不下你守护着的光。 在浪漫之都，你看到了蒙娜丽莎的微笑，你说这对你很好，这次旅行让你度过了感情的低潮，你觉得曾经好。我期待在你爱的世界里变得重要，你要把爱人慢慢寻找，对你付出的一切只换来我对自己苦苦的嘲笑。蒙娜丽莎她是谁，她是否也曾为爱争论错与对，为什么你总留给我失恋的泪水，却把你的感情付给别人去摧毁啊。蒙娜丽莎他是否也曾为爱寻觅好机会，他的微笑那么神秘那么美，或许他也走过感情的千山万水，才发现爱你的人不会让他的蒙娜丽莎流眼泪。

扬国运，育国气，强国运。 著名央视主持人撒贝宁 让我想起了我上中学的时候，物理老师有一次在课上跟我们讲说误差是不可避免的，很多同学听了以后非常高兴啊，原来误差是不可避免。但老师说对不起，请不要把误差当成错误，错误是可以避免的，但是我们可以尽力把误差降低到最小。 经典九六九街头大访问，什么是经典？ 经典就是永恒，永恒就是经典，就是很多年以后想起来还是会觉得很耀眼，就是这种的感觉就是经典。嗯，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，就是光芒万丈，很耀眼。嗯，时间越久，然后它的那个香味越浓，这在我看来这就是经典。 我觉得经典它并不是说每个人都会唱，但是不同的年代的人他又听到很多年代以前的那些歌曲，他又会很喜欢听，又开始翻唱或者是改版，那么这样的话经典就可以永久的相传下来。 经典就是平时我们看的电视剧、书籍、听的歌，不管过了多久，不管看了听了多少遍，都好像第一次看第一次听一样的感觉，所以经典就是每一次的重温都有新的感受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人生有时候像一只皮箱一样，需要用的时候我们要提得起来，而不用的时候也要学会把它放下。应该放下的时候，如果不放下的话，就像拖着沉重的行李，你会觉得是一种累赘，是一种负担，没有办法自在。这么一说，是不是豁然开朗了呢？ 情绪错乱，连失去，看来。